英国政府在2010年2月中第五次解封 UFO 档案。在众多文件之中，都见到英国国防部的回复信件，都表明一个立场，就是若果没有彻彻底底的实质证据去证明那个 UFO 事件会危害国家安全的话，国防部是不会主动追查。 云海阿祖，摩星岭四号。 Case 10217，第五解封 UFO 档案。 好，听完新闻翻嚟之后咧，正式咧要听一下究竟呢千零页入边吓，对于阿云海一个礼拜就已经可以睇晒 嘅嘢啊！我要补充翻啦，即系你知佢六千几个 page 啊，咁我上个礼拜已经好努力地咧，咁啊将佢24个 file 咧慢慢上去 download 睇嘅时候咧，咁啊就睇咗佢大概1、2、3、4、5、6个 file。 系。 咁里面大概1600个 page， 咁我已经一路睇一路睇一路睇，我已经好快㗎啦。咁对于即一般人嚟，我都想讲啦，即你知道喺坊间呢，我又唔想咁样形容我哋啲听众或者香港人嘅性格嘅。咁你要睇呢啲嘅所谓档案呢，你如果真係逐嘅逐嘅字睇，或者一啲 data 啊，或者啲证供啊、证据啊等等嘅嘢呢，其实就好闷好闷嘅嘢嚟嘅，我话俾你听。即係你纯粹係你想研究呢啲嘅嘢嘅人呢，先至慢慢去咁你而家咁样嘅情况呢，当然我睇咗千几页呢，我喺千几页里面我当然揀咗啲比较精彩啲有故事性啲嘢先同大家分享啦。 係咪好多个唔同嘅 case 嘅，其实已经係。 好多好多好多。好杂不拉杂不拉㗎。 全部都系英国发生嘅。 大部分都系。大部分都系。咁但係当然我头先要补充返少少嘅就话咪呢，即係你头先讲緊就係因为佢而家啲 page 嘅个案呢就竟然可以 open 到去2000年㗎嘛。喂，咁你真係玩嘢㗎喎。第一就是、你之前我哋觉得你玩嘅地方就係你开始同 UFO 界晒烂啦。你就完全好似以前话我哋问少少攞少少呢，你就好似好罩忌嘅。 即係埃及呢都係等一二俾你咁 样。而家呢你就不断去 open 之余，仲要你唔需要解封嗰啲去到2000年嘅 case 人。 咁但我未睇到2000年嗰啲 case。我好话俾你听，今个礼拜同下个礼拜我都会继续讲呢个 file 嘅内容㗎啦。 上下篇。 上下篇都唔系上下篇嘅，延续篇啦。我唔会再用上同下嘅。唔系，我都可能会用上同下。对先算啦。咁而里面呢，即系因为佢有多我逐即系跟住时序去睇啦。咁我就由大概佢92年去到94、96年嗰啲，我都睇紧啦。咁变咗00年嗰啲未追到，不过唔紧要。你头先问得好嘅就话，里边系咪好多好多 case， 定系得几个 case 咧？其实咧里边有好多可以 skip 嘅，因为我喺度睇嘅时候有啲可以 skip。点解咧？就系佢每一次有啲 case 嘅入嚟嘅档案里边咧，或者系寄去俾 MOD， 即系英国国防部嘅时候咧。咁佢哋就會存檔，之後佢就會有一個 official 啲嘅信件，可能改少少嘢，加少少嘢咧，就會寄翻俾嗰個來者嘅嚇。咁嗰啲來信或者嗰啲 MOD 嘅回信咧，就千篇一律嘅，即係比較官僚式嘅回覆咧。 即係可能係改個 title 個名嘅啫。 甚至可能都未必咁少嘅，可能入面有啲一幾句內容，可能加翻啲嘢啊，補充翻啲嘢啊，可能有啲內部嘅官員問啲嘢，佢可能又要詳細少少去回應啊。咁嗰啲咧就你 skip 咗佢得嘅，因為你冇乜特別內容嘅，除非佢哋自己都 follow up 嘅個案，你就睇咯，係啊，咁樣。咁裏邊咧，我今集唔會講嘅咧，就係因為佢好多嘢係好短嘅。有好多 case 咧，可能係講緊咩咧？我講幾個簡單嘅例子啊。其中睇睇下咧，我就傻咗嘅，因為咧，竟然嗰個國家檔案局裏邊咧，係夾喺 MOD 嘅 file 裏邊咧，就曾經有一紮咧，就係喺90年代初咧。是南非的 Air Force 呢有几份的 UFO 报告呢是 send 了给英国国防部的。嗱呢啲嘢呢你好得好奇怪 㗎。係喎、 你點解南非佢仲要係有埋嗰個 title， 即係嗰個信件呢係用南非嗰個 Air Force 嘅官方信件出嘅。佢話俾你聽幾時遇到啲奇怪嘢，幾時南非嘅 呢個 Air Force 喺飛行嘅途中遇到啲古怪嘅燈啊，古怪嘅 UFO 啊，咔咔咔，嗰個係一個詳細報告。 直情係 report 咯，系啦 ，report 嚟噶。但系我的问题就系，点解你要向英国国防部交代咧？ 系啦，系啦，系啦。 咁你就可想而知嗰个联盟系点啦 ？OK， 嗱、嗯，你喺睇 file 嘅过程里边咧，第一你会见到国与国之间嘅联盟系统，原来南非同英国嘅联盟系 有关系 啦、啊，相当近啦、啊。第一，第二就系、是。咁你有个 hidden 嘅 message， 即係话咩呢，南非同英国嘅情报网络呢係有密切联系嘅。 其实係呀，即係以往听你讲都係啦， UFO 嘅一啲嘅资料呢其实係等同国家嘅机密档案㗎嘛。 係、嗯、绝对係机密。 好啦，咁如果即係哇连呢啲都要同佢直情係交代喎。 係呀，嗱呢啲係交代啦、啊、第二样嘢有啲係讲好细微细眼嗰啲 case 啦，嗰啲、嗯啊、都算啦，嗰啲你慢慢要有时间你真係有兴趣 去论下啦。 因为剛才讲南非嗰啲 case 呢我都唔讲，因为佢好闷噶，即系话俾你听，几时个 Air Force 派咗上去南非上空，遇到啲乜嘢，见到啲乜嘢，咁可能佢问啊英国你点样睇啊，你点样去演绎呢样嘢啊，会唔会系欧盟嘅成员有啲战机入咗嚟，我哋唔知啊，等等等等，即系好闷嘅 information 嚟嘅。咁另外一啲咧就系咩咧？即系我 run 嘅时候，你就唔系净系讲 data 啦嘛，睇嗰个信件之外嘅 message 系乜嘢噶啦嘛，就包括咧系好多份噶，唔止一份噶，就系、是、比利时嘅政府。比利时嘅国防部同英国国防部之间嘅来信 有 书信系点解咧？但系嗰封就好玩啲嘅，点解咧？佢唔系话俾你国英国国防部听，我有啲咩 case 同你交代，而系因为咧，如果有听我以前做嘅节目咧，你就会听嗰个个案就系比利时喺90年代初咧、 嗯， 有一个三个人嘅 UFO 咧，就喺比利时一个市中心咧，就系、是、低飞几个钟头。而嗰时90年代初呢个系一个好大件事嚟噶，喺比利时，而系喺个公路啦、山边啦、民房啦，周围低飞，而系目击嘅人咧系数以百计，之余仲有目击者，有军人啦，有警察啦等等嘅。呢、 嗯、 件事咧，甚至系落咗去喺一个叫做 UFO 俾联合国研究嘅一个个案里边咧，呢个比利时 UFO 个案系摆埋落去嘅、 嗯。 而咧最得意就系呢次解封嘅内容里边咧，就有比利时嘅军方同政府咧。就同英國 MOD 咧之間嘅書信來往咧，就係討論緊當日嗰件 UFO 事件，好睇噶，我話俾聽。但係我就唔會再講 UFO 喺比利時， 戲劇性 咯，戲劇性噶。但係我唔會再講比利時，因為我講過兩次啦，起碼以前你哋聽翻以前啲， 大家可以揾翻啦嚇。 係啦，揾翻或者睇我以前啲書都有寫過嘅。咁裏邊咧就係講到咩咧？就係、話原來當時咧，比利時軍方咧調查完之後咧，發覺佢哋係解釋唔到嗰架 UFO 係點嚟嘅。第一，你喺呢個文件裏邊，你知道比利時嘅軍事同埋政府咧係唔掌握呢個 UFO 係咩？呢、 嗯、 個嘅潛台詞即係話咩咧？佢唔係比利時嘅軍事系統。 嗯， 你唔会睇错咗一个比利时嘅战机系 UFO，OK，、okay? 好啦，第一样嘢，第二样嘢，当比利时去问呢个英国嘅时候，英国回复系话，我哋都冇派过任何嘅战机喺你哋当时嘅上空做呢一样嘢，重要系佢英国政府知道当时嘅欧盟所有北约成员都冇喺比利时做到呢样嘢， 嗯， 咁佢话我哋都唔知呢个系乜嘢嚟嘅，你哋自己继续去调查啦、嗯。喂，呢啲嘅 hidden message 即系话咩咧？就话。整个欧洲系统 是 当时是不知道那个比利时三角形的黑色 UFO 究竟是怎么来的。是 什么来的 是哪里来的。是而那些 letter 都是用 official 的比利时的信件来的。这些你讲出来其实是闷的，所以我也不在这里讲的。 但不过真的很有意味性、啊。 很有意味性。 是啊整件事。 所以呢但是呢我就要慢慢讲一下一些 case 的、啊。咁其中呢有一些有封信、啊、如果大家你真的要去 open file 读的话就是DEFE24-1968 那个 file 里面其中一个 page 呢如果没记错就是第16 page 开始啦、啊 嗯。 就是当时呢在英国呢个年份就是1994年的11月23号。 嗯、 啊。那就当时有一个很另类的 UFO 研究组织呢就写信给 MOD、啊。那这个组织呢在我的印象中我都没什么听过的。啊、但不紧要因为为什么呢他写信给 MOD 的时候呢他就问 MOD, 即是关于究竟嗰、那個啊唔係喎，我睇我呢個 file name 頭先我讀錯咗 係哦，另外一個嚟嘅， 另外一個嚟嘅，係因為實在我本簿炒得太多嘢。 係我見到因為而家雲海咧拎住本咧，好似即係好薄嗰啲黑色聖經咁嘅款咧，硬皮嘅，但係入邊咧即係嗰啲冇間嗰啲紙嚟嘅，咁但係咧佢就好似人哋入邊咧以前嘅 job note 咁樣咧、哦、寫曬出嚟。 嗰、那個 file 嗰、那個 file 係啱嘅，不過係個 page 係72頁 ，OK。係。咁當時有一個嘅 UFO 組織咧，佢就一嚟到咧就話俾人聽，就話俾 MOD 聽，佢話嗱，我係屬於一個咧私人professional 組織，係專研究 UFO 個案喺英國，但係我哋冇從來都唔見報，唔接受訪問，係一個 地下組織。 我覺得成係一個 secret society 嚟嘅。佢仲要咧批評另外一個好出名嘅British 嘅 UFO Research Association 咧，就話我哋唔係嗰個組織啊，即係佢批評嗰個 BUFORA 嗰個組織咧。嗱，我哋唔係嗰個組織啊，我哋同佢風馬牛不相及㗎。佢哋又好中意去出洋相㗎，喺嗰個傳媒度，佢喺個信裏面咁寫㗎、當然啦，當時佢點會諗到 MOD 會 release 呢封信？咁佢就闹人嗰啲嘢全部都 出晒嚟，呢啲即唔知算系机密啦，定系秘密啦？ 唔系咯，唔系最好笑嘅就系、是。你廿年前就机密吓，而家唔系十五年前机密，而家全部俾人睇晒。咁佢仲要话，所以咧，你个防部呢边咧，你如果俾得啲 information 我哋咧，我哋唔会去同啲传媒去讲啊，我哋会 keep 啲 secret 嘅咁类似咁嘢。咁当然而家睇翻就心谂，切咁你呢班友仔，即系话你攞晒啲正嘅资料，你唔公开俾所有市民睇啦吓。咁、佢就问，佢话咧，问 MOD， 佢话因为咧佢哋收到一个嘅 情报， 唔系情报啦，一个叫做一个case 啦， 系 就话喺1994年12月21日咧，咁就有个一个妇女咧就揸紧车， 喺英国， 喺英国吓，喺Chester 附近嘅一个公路度揸紧车吓，咁佢就问个 MOD 就话，因为当时咧佢得翻嚟嘅情况就系因为揸紧车嘅途中咧，因为附近有啲机场系统嘅吓。咁呢两妇女咧就原来好抵死嘅，因为经常喺英国咧就开住嗰个频道咧，就可以接收到短波咧，就听到嗰啲机场控制塔嗰啲对话嘅。嗱、我唔知佢合唔合法嘅。 系咯，同埋咁容易攞到咩？因为啲 protect 会强啲噶嘛，机场嗰班。 系机场控制塔，你收我谂唔系好收得好难嘅啫。 但系你收到就好容易干扰到噶啦嘛，因为 有可能都 系啊。 咁姑且我就听住佢咁讲先啦。咁佢就一路听住，因为香港有啲人都中意听短波噶嘛。咁咪收到机场控制塔啲对话嘅，咁经常开住噶。咁一路咧，佢行嗰时，佢话就喺嗰一日，因为之前佢听嘅时候冇乜特别嘢嘅。咁佢就听到嗰一日咧，就喺一个对答嘅时候咧，就系、是、有一架航班咧就准备降落啦吓。咁嗰、那个喺个飞机上面嗰个机师咧就同控制塔啲人讲就话：喂，控制塔，我哋见到喺飞机附近咧有一个白色同埋 amber 色，即系啡啡地色嘅一个白光咧，就出现咗。我想问你哋控制塔，你哋会唔会可以帮我哋 check 下究竟呢个系乜嘢嚟嘅？咁样、啊、，OK。咁咧控制塔 check， 喂唔系、啊，冇、啊，我哋呢度好似冇见到一个雷达上有显示一个咁嘅嘢，有冇构成危险噶？咁我嘅司机即系个机师就当然话暂时好似冇危险性，但系想话俾你听，好啦，当时个控制塔就同个司机个机师咁讲噶，个司机个机师 飞嘅啫 ，OK 嘅 机师咁讲就阿机师几多号班机嘅机师你头先望到呢个情况啊，嗱而家你准备降落啦，嗱你会唔会做一个 official 嘅 UFO report 俾低我哋？去作为一个记录啊，咁喺个对谈，因为佢两父女偷听紧噶嘛，个机师就话 no， 即系佢直情系，即系系啦，两边已经通咗啊，而家唔系斋听咁简单 喎，唔会吓，咁佢唔会，因为佢，我谂佢嘅演绎就系因为你知道旧时啦，即系而家可能好好多啦，以前嘅年代咧，你有个机师，你话俾我听喺个上空见到 UFO 咧，你好容易俾啲同事会笑你啦，你会俾民众笑你啦，你会觉得你系咪饮醉酒啊，你咪食咗药啊咁样。而家当然唔系咁样角度去谂嘢啦，咁个机师系好敏感地咧去选择嘅。咁于是乎呢个嘅组织咧就去同呢个 MOD 讲，佢话喂，咁我就想问翻你，可唔可以调查清楚，究竟嚟紧有冇一啲个案系当时喺呢个附近嘅范围里边，你知道有个咁啊，即系情况 出现过嘅咧？ 系啦，甚至 Manchester 嘅机场有冇一啲嘅档案记录咧？咁样咁就系问 MOD 嘅。咁当然我相信 MOD 系冇正式去答呢个嘅组织嘅。咁呢个组织封信后面都系咁讲，佢就话咧，佢话点解我而家要冒昧去 send 封信俾你哋 MOD 咧？佢因为呢、這个所谓两父女听到偷听到控制塔对话。其实呢是其中一个 case 嚟嘅啫。佢话我哋呢个组织呢喺呢过去嘅几个月里面呢不断都 留意到喺 Manchester 機場附近咧，都話聲稱見到一啲古怪嘅即係飛行物體 UFO 啦、 啊、UFO， 甚至佢講到嗰封信裏面講到話，有一個個案就更加離奇嘅。佢話咧，佢講到個地點咧，就當時咧就見到有一個不明飛行物體咧，就降落咗喺一個草皮附近。即系 Manchester 附近嘅草皮 落埋地， 落埋地之后就飞走咗。OK， 而呢班嘅秘密组织嘅研究组织嘅人咧，就连埋一啲嘅人证咧，就去到现场咧，就搜集咗啲 sample 添嘅，啲泥嘅 sample 嘅。 即系睇下嗰个机落地嗰、那个受压程度嗰啲泥。 系啦，冇错啦。咁、okay? 而仲要系，因为都系同一个范围啊。咁于是乎咧，佢就仲要喺附近去研究嘅时候咧，佢话佢封信咁样演绎嘅，就话好巧合地咧，嗰、那个落地嗰附近咧。有一隻死咗嘅羊嘅尸体， 吓 嗱，佢话佢冇演绎到究竟同呢个 UFO 有冇关系噶吓， 即系咁啱啫，附近，嗯、但系唔知道嗰只羊系即系唔会系嗰只 UFO 砸死咗， 唔知佢冇演绎到。 Okay, 总之就有只死羊嘅尸体。 系啦，咁而另外仲有一个地方就系、是、咧，原来佢降落嘅地方咧就是、附近有农场噶。 嗯， 佢话喺个降落遗迹嘅附近有一啲羊咧， 系 就唔知点解突然间就喺一夜之间咧，即系佢亦都揾翻嗰个当地嗰个农夫啦吓，嗰、那个牧者啦吓。就话呢啲羊原本系好正常噶，吓，自从嗰个 UFO 事件出现咗之后咧，嗰、那个羊只咧就发现咗出现咗啲好极度嘅病变，咁、而佢甚至攞咗啲羊咧就去一啲嘅诊所度咧去验咧，就证实咗有啲特别嘅病嘅，咁而呢班嘅人员咧就每一个礼拜去观察呢啲羊咧，系见到佢每况愈下嘅情况，佢、就话喂，点解咁奇怪？ 食药又救唔翻嘅， 乜、都做唔到噶，即系一路好似一路衰落去咁样嘅。咁喺我眼中好似有少少似辐射感染添， 系啦系啦系啦。 咁佢就问MOD， 佢话你哋有冇呢个调查嘅研究嘅个案咧？ 我之前有冇一啲嘅 case 类似嘅？ 咁喺 MOD 嘅个案里边，当然佢冇去回复啦。但系其实咧喺 MOD 嘅 file 里边咧，其实有啲个案系类似嘅，即系包括咩咧？包括有人见到 UFO 之后咧。是那些人呢有病。 嗯。 咁、究竟是咪一个所谓。 似头先拍溫嗰單嘢喎。 係 啦见前妻喎。 但係问题係咁嘛。佢有啲个案係见到个 UFO 之后有病呢， 是 因为佢哋见到啲 UFO 留低咗一啲 material 嘅、一啲物质嘅。一啲粉状嘅嘢嘅。咁佢哋其实怀疑过会唔会係啲粉状嘅嘢令到啲人有病。 係啲 virus 嘅可能。 唔知啊，我唔知点解嗰啲 MOD 觉得呢个唔係一个叫做有危险性嘅嘢，唔走去叫做验下呢样嗰样。我唔 知。取证又唔会吓、 啊。或者唔係，或者佢做咗唔知呢、 嗯 啊。或者过咗五年。 未公开。 佢又会公开呢。 五个月啫可能。 因为你见到我好明显㗎，你睇咗呢几次五次 open 嘅file。你会知道咧，佢有好多嘢其实系未完全公开嘅吓。咁、我讲咗再 follow up 咗呢单 case 要做讲嘅例子，点解我咁讲啊？咁你谂下呢啲 case 咧，就包括咗好多系咩咧？人证啦、物证啦、个案啦。咁后来咧，我睇到去呢、這个89页嘅时候咧，咁、好嘢、啊。咁咧，佢就话咧，有一个 case 就系、是、亦都系要 send 到去俾 MOD 咧去研究嘅、 嗯。 而呢个咧就系、是、一个大型嘅图咧画到出嚟咧，亦都系喺佢上个礼拜，即系上两个礼拜，佢当佢 open 第五次 file 嘅时候咧，有好多主流嘅传媒都引用咗呢幅相嘅，因为有一个 drawing 嘅吓。 系。 咁咧就系、是、佢俾一个嘅MOD 嘅人士咧，佢就话喂，我哋咧就发现咧喺呢个嘅，你俾我睇翻嗰个地点先啊。 你而家讲紧系嗰个事件发生嘅地点就 系啦， 嗯，揾啊揾，揾啊揾， 唉、哎，算啦，总之系其实 喺 巴富啊，巴附近吓， 系 咁，因为佢牵涉到 好旧嘅一个地区嚟嘅， 我未去过巴富、 巴系一个好旧嘅地区嚟嘅，即系唔系一个大，唔系即系 suppose 唔系一个好大嘅现代城市嚟嘅， 系咪咧？ 比较乡郊啲嘅， 乡郊啲系嘛？咁巴咧就系佢呢个地方就系喺1994年嘅7月30号咧，咁当时咧就有一啲嘅民众啦，甚至佢呢度讲到啦，其实有啲嘅警务人员咧都见到嘅情况就系、是，就见到一个嘅物体，嗱，一阵间先形容俾你听个物体系咩嚟嘅吓。个物体咧就系喺离地大概15至20尺嘅位置，就悬浮住嘅。OK， 咁啊悬浮住一路嘅时候咧，咁佢咧就你有好多个 case， 唔系好高 嘅 啫， 唔系好高， 系咯。 咁你知道好多个悬浮嘅个案咧，就系佢一路飞嘅时候咧，就会好快冇咗噶嘛，系咪？咁呢个 case 咧，佢话咧喺目击者同埋去睇到呢件事嘅人咧，见到呢嚿悬浮嘅 UFO 咧发光嘅，佢系一个 长长地嘅嘢，一阵间话俾你听系咩 shape 嘅。 系 个头咧有两个好发光嘅嘢 ，OK， 但系冇声嘅吓。啊，唔系 ，sorry， 呢个有声嘅，佢就发出一啲系做嗡嗡嗡嗡嗡嗰啲咁声。 哇 ，OK， 吓、啊、即系似呢个荷里活嗰啲色嗰啲啊，但系咧就好停留喺度慢慢飞咧，系超过40分钟 停留咗，即系停顿咗啊！ 停顿咗，但系可能有好慢嘅移动喺、个悬浮喺空中， 有冇自转咧？ 冇自转，一个长嘅嘢，嗰、个长嘅嘢咧，系佢大概就系35至40尺嘅长度，阔就20尺，其实唔细嘅嗰嚿嘢， 好大嚿、啊， 好大嚿。咁、而当时咧就系7月30号见到系有人喺架车度见到系用个车嘅电话去报警，叫警察去睇有冇发现呢啲问题嘅。 哇，真系好大嚿啊！而家谂翻都成半个篮球场咁大、啊，差唔多。三分圈嗰撇嘢咁大 有冇啊？ 有 35至40尺，系二十尺、 啊，有 啊。OK， 都大啦吓， 好大添嘛。 咁而咧，佢话同样嘅见到目击类似咁嘅状态嘅嘢咧， 系 原来喺94年嘅10月11号又再次发生， 同一地点 喺附近，都系巴附近一个地方。 嗯， 咁于是乎佢就将所有记录咧写低晒，同埋发生嘅地点啊、形态啊、状况啊，就都话埋俾警察听啦，同埋亦都通知 MOD 嘅。咁咧嗰个 drawing 咧，即系佢目击者嗰个图案咧， 系 咁咧。就夹埋落去嗰个 MOD 嘅 file 里面，咁如果俾大家睇下，我俾阿祖睇下嗰个形态系咁嘅。 喂，三角朱古力， 冇错啦。MOD 嗰个 file 都咁讲，就写住一个疑似倒转摆嘅三角朱古力，佢讲埋个牌子出嚟，佢咧就悬浮咗。 我唔想讲嘅，但系 太似啦，因为国防部都咁讲啦，系咪先？佢就话喂一个悬浮嘅三角朱古力，嗰、那个平嗰个位咧就向上嘅，个尖嗰位就向下嘅，成、 okay. 排朱古力就喺个空中悬浮咗40分钟。 喂，住呢单嘢系咪又系广告公司嗰啲宣传嚟噶？ 系喂，如果佢真系咁嘅广告公司宣传，失败啦！1994年嘅宣传到2010年先被知道，咁边有人去买啊？咁啊，仲要出现咗两次，咁仲要当然佢唔系个朱古力嚟噶啦，系一个即系纯粹一个咁样嘅。 佢系发光嘅， 发光转咗。 你话头先话只眼个头部发光嘅意思，即系佢两上端嘅两个尖头嗰度发光。 应该系啦，应该系两个尖头咁样发光，但系即系中间就暗暗地嘅，咁就喺度嗡嗡。咁、其实我又心谂，即系嗱呢啲嘢咧，先至系似一啲即系外来文明嘅嘢多啲，因为你知道宇宙系冇空气啊嘛，所以三尖八角系最啱噶嘛。 系， 但系我喺度谂啊，如果呢个系一个外星文明啊，佢嚟到巴富唔止一次喎，佢无端端仲要吓喺度嗡嗡嗡，佢做紧乜嘢咧？ 喺度查紧啲乜嘢咧？ 系咯，巴富出名啲咩？ 应该系停咗。出名系一个颁奖典礼啦， 咩颁奖典礼？我唔知。 电影啊，英国嘅奥斯卡咪就系巴斯嗰个人咯。 佢会唔会喺度播电影啊？ 喂，但系咧，我发觉咧近期咧，即系听你讲开嘅 UFO 咧，同我以前细个所认识嘅 UFO 咧，完全两回事嚟嘅。 即系你意思碟形嗰啲？ 系啦，嗱。因为譬如话我哋仲记得啦，我哋魔星岭四号开始冇耐嘅时间咧，我哋就揾咗商台工程部其中一位嘅朋友咧，去讲佢嘅喺飞机上面见到 UFO 嗰个亲身经历。 公司喺新疆上空， 冇错，亦都系一个倒转嘅三角形嚟嘅。 系 嗱，而近几次听你讲开嘅 UFO case 咧，全部都系三角形，并非我哋以前所认识嘅圆碟形嘅。 嗱，个问题就系咁嘅。如果你睇到去呢个嘅第325页咧，即系应该个 case 咧 ，file name 就系呢个 F， 唔系 sorry 啊，呢个 DEFE24/1968嗰个 file name 咧，里边咧就有一扎咧系佢嗱英国国防部啲资料真 系 好齐全嘅，佢就系喺。英國的航空局的一些 report 就夾了下去的，就是 report 緊呢，在90年代呢，就是一些飛機師在上空望到 UFO 之後，他會跟控制塔說 Yes， 我會做一個 UFO report。 那這些 report 呢就真的很詳細，寫完之後呢他就會 send 了給 MOD 的、okay? 而其中呢有一個 case 呢就是即當然是悶的，這些我一會我順很快就讀給大家聽、裡面呢就是飛機師呢就是當他降落的時候呢就見到一些這樣的狀態之下呢，包括剛才我們 上次說我們商台的同事就是見到個三角形倒轉的在新疆上空啦，這個呢是在英国的机场上空咧，见到嗰个黑色一嚿 UFO 喺度飞紧嘅时候，佢系 零型嘅。 咦， 不如翻转头我哋再讲嗰、那个 report 见到佢系嗰个机师点样见到啦，之后嗰个英国嘅航空局点样去调查啦，之后成个调查个案之后点样交低俾呢个 MOD。 转头再讲。 摩星岭道同域多利道交界有一座冇门牌嘅白色建筑群，外间称之为白屋。白屋喺港英时期属于充满神秘色彩嘅政治部。1995年政治部解散。人去流空，香港一个神秘组织自此进驻现场，开启一连串神秘档案，他们并且挂上门牌。云海、阿祖、摩星岭四号。